其实非常低级的图啊，就假设这是我们的血管啊，这是外面是里面是走的气是营气嘛，外面走的气是胃气啊。那为什么一个人发汗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大病，他会变成脉沉迟而生疼痛呢？这个啊，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干姜附子汤的时候会说这样子。下锅之后又发汗，然后你把他这个人的身体这个胃气这个屋顶拆掉了，然后剩下底下的少阴在那边撑，对不对？变成这个状态。那这个发汗之后啊，其实我们发汗之后，可能这地方汗水出去，这个胃分就会变得比较干燥，对不对？因为它水经有流失了嘛，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脉沉迟啊，其实这个脉沉迟是这个迟脉在这一条里面不太有意义，因为我们说迟脉就是每分钟的跳动次数比较少，叫做迟脉，对不对？就是跳动的频率比较少的叫做迟脉。但是这一个汤证啊，它的那个迟脉其实不是真正的迟脉，它的迟脉其实是缓脉加涩脉，就是说这个汤证的患者，他的脉不一定会跳得比较慢，但是你拔起来会觉得他那个动法有点温吞吞的。那这种温吞吞严格起来是叫做缓脉，然后他动得那么不流利，会让人有一点涩脉的感觉。所以这个迟脉会有缓脉跟涩脉的调子。那不过呢，手感上来讲，你就会觉得那个脉好像跳得有点拖泥带水的，所以会有迟脉的感觉。那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迟脉，为什么会沉迟啊？比较会脉会沉迟啊，通常就是这个人他的营血之中啊，好像营分里面的血或者说水分不够，就是他发汗之后伤了津液了，可是他从营分要供应他胃分这个供应精液的这个能力还没有好好的恢复。那我们的营血要从胃分的精液要从哪里来？从营血来，对不对？那营血的精液要从哪里来啊？那要从脾胃吸收，对不对？所以当这个胃分的精液不够的时候，这个他的这个太阳表的这个胃分的区块，他要跟谁叫救命啊？当然是跟脾胃叫救命了，因为帮人吸收水的是脾脏，帮人排出水的是肾脏嘛，对不对？他当然是要跟脾脏叫救命了。那当他向脾脏叫救命的时候，他的脉象就有可能是这个脉沉迟，就是属于太阴病的脉象。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脉沉迟是表示说他的营分的营血不足，营中营分太寒啊，或者是这个精液不够的现象。那为什么精液不够呢？人会身体痛呢？是这样子啊，我们人体身体表面那种看不见的能量的这种大河流，我们称之为经络经脉，对不对？但是你说经络经脉之外的地方，人体里面就没有生命能在流动了吗？其实还是有的，这些比较分支比较小的生命能的流动呢，我们在中医的书里面是叫做巽络，就是第一级的小分叉叫做巽络。那当然意思是这个很巽的巽了啊，只是我们写的话就写这个孙字，但是念成巽。那这个巽络呢，就好像在这边呢，本来是有很多能量要流动的，而人体的气要流动呢，是需要水当做它的媒体的，所以人的气跟水是很难分开的东西。那当你的营分不能供应它足够的水气的时候，这个巽络的流动就会不通。那这个不通其实就跟你摔跤了凹陷的地方会痛一样，就哪里不痛哪里痛嘛，或者哪里长一个脓包在发炎那里会痛，因为气血被它淤塞住了嘛，都是不通则痛。所以在这里这个病症它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营分能够把这个精液补充到胃分，这是一个最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前面一个 干姜附子汤呢是如何补充未分的阳气，而这个地方呢是要如何补充未分的精液。那因为要从迎分把精液送过去，所以呢他用的药当然是用桂枝汤当底子啦，对不对？从太阴看太阳的桂枝汤，所以这个地方就不是什么干姜附子汤了。干姜附子汤送不了精液过去，那桂枝汤要送精液的话，那你就要加什么呢？加能够帮你补充精液的药，所以加人参。因为张仲景凡是精液不足就用人参来补充，对不对？那遇到这个症状，各位用药的话比较有效的应该是西洋参吧，那不然的话用东洋参粉党参的话就是效果差一滴滴了，那红参大家都没有用了啦。东洋参是目前参里面比较能够补充精液的，那就是粉光或东洋啊。当然一般我们也不用那么计较，党参也可以了啦，稍微加多一点就好了，加一倍加两倍好了。那如果是照的，那然后呢生姜要加多，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说桂枝它能够携带的药性是在营分这样沿着脉管流动的，对不对？我们要用生姜它才会分叉出去啊，对不对？但我们在桂枝汤的架构里面就它载了人参提供给它的精液了，那接下来要把这精液开到未分，是不是生姜要加多一点，对不对？让它比较能够开出去，所以就用生姜加多一点。那其他什么芍药甘草的作用是大草甘草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这里就出现一个差异了。宋本是芍药要加多，加成四两，而桂林本是芍药不放。那你说这两个药，这个差别会不会对这个药性造成很大的影响？还好哎，其实因为不加芍药有不加芍药的意义，加芍药有加芍药的意义。我们先看桂林本，不加芍药的意义是这样子。因为桂枝往外开，芍药往里收，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结构。可是如果这个桂枝向外开的时候已经背了一个包包的话，芍药还需要那么多吗？就是人参是一个跑得很慢的药，就桂枝它扛了那么多精液，扛了这三袋水这样走，那你还用芍药来收它吗？那当然不必啦。那而且呢桂枝向外冲的力道由于生姜加量了，所以都被分掉了，它还没有走到底就已经旁边都已经就是走了一个水管，水管旁边都是洞一样，那还没走完就已经漏光了。那这样子的话桂枝到最后也没什么冲力需要芍药来收它了，对不对？所以在桂林本里面不加芍药是有意义的，因为桂枝已经担负了人参的重量，然后又有生姜来分销它，所以桂枝的冲力已经不需要靠芍药来收了。这是直接以补充这个未分的精液啊所需要的，大概是这样。那宋本呢芍药加到四两有没有意义呢？其实也 OK， 因为你加了芍药也不会真的让这个药完全没有效，只是加了芍药以后，我们说芍药是能够把静脉血收回来，对不对？我们说芍药让血回到肝脏来养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加了芍药的版本呢就很适合用在比如说月经后啦，或者生产后的身疼痛脉沉迟，当然条件是手脚不冰冷啊，手脚冰冷的话是附子汤症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来看待它的话，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心加汤症啊是发生在产后或者月经后，因为有时候产后稍微受点风人就会变成这个症哦，因为当一个人的产后或者月经后，他身体都有血虚的现象，对不对？那血虚的这个状态呢会让他的溶血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精液，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要用芍药加强这个人身体养血的效果，这样是对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产后跟月经后的心加汤症我们通常是采用加芍药的版本。那一般的感冒辩证变成这样的心加汤症的话，我们可以用不用芍药的版本啊，两个版本都是很对的。那这个像你就说这个人饮血不足精液太少，那我们来滋阴好不好，我们来加地黄行不行啊？其实不太行啊，就是加了地黄之后什么都就是你 地黄是连麻黄都可以束住的药，那生姜的话就出不来了哦。所以用了地黄的话，所以并不是说滋阴药都可以用，因为你如果用了地黄的话，这个生姜根本没有办法发出脉管之外，就已经没有什么力道了、哦、所以只是要把一点点的水气给到这个胃分，那张仲景就做了一个桂枝辛加汤哦。像这样子细微的医术，我觉得看上很多会让人觉得很惊讶哦，因为处理人体处理到这样，我觉得是蛮惊人的。那还有更惊人的，就是这个方还有一个跟它相反的方，因为这个方子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水太少，人会有这样的症状，对不对？就是身疼痛、脉沉迟。然后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是，这个如果你要补充这个胃分的水分，你最好要走迎分补充过去，所以你要走桂枝汤路线，对不对？不是走干姜附子汤路线，因为那个走不通。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方子在治疗你的这个胃分得不到迎分的这个水精液的供应啊。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跟它相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营分里面水太多呢，那是什么症啊？如果一个人的血管里面啊水分太多的话，这个人呢就会坐在椅子上面看着天花板，觉得天花板在转，那个是泽泻汤症。所以在这里就知道张仲景在另外一个这个方的对头还有一个泽泻汤，泽泻汤是把血液里面多余的水拔掉的方、哦、就是这些用药的这个相反的地方，其实是读张仲景的书让人觉得很过瘾的地方、哦、那为什么不是茯苓，为什么不是猪苓，为什么是泽泻？因为泽泻是去水中之水、哦、就是茯苓的话、猪苓的话，他们是引导水分，他们是用阳气去引导水分，但是泽泻的话是从已经是水的这已经是液体的这个血里面把这个不要的水再抓出来，所以是泽泻。那这个所以呢我就在想说，像这样子的一种《伤寒论》的这个阅读啊，不知道同学会不会感到十分之有压力？不会啊，但是因为昨天的同学就听课听得蛮痛苦的哦，我不晓得今天是怎么样，就是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说，能够看到张仲景这样子教医术，实在是我觉得是身为我们学习者的一种。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吧，就是张仲景《太阳篇》讲营卫讲人的水循环，就这样很细很细的一点一点告诉你，就他在完成一个我们，因为你知道张仲景在完成的人体解剖学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东西。怎么讲呢？就是西医的人体解剖学比较容易完成，因为他只要把人割开就看得到，那张仲景要完成的人体解剖学很多那个走法什么气的运化什么，那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对不对？那他要告诉你人体是这个结构，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对不对？所以他必须把他的每一个人体解剖学的看法上面会有什么症状，然后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另外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让你对比给你看，让你可以互相反证他说的那个人体结构真的存在。然后呢他会另外再告诉你要用什么方剂来治疗，然后让你证明他说的这个人体解剖的结构真的存在。虽然他那些张仲景在观察的那些人体解剖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就是张仲景可以说是采取一种这样子反复辩证的方式，来让我们这些没有开天眼的凡人也能够看到这些灵能者看到的人体啊、哦。就是到最后你会伤寒论学的久了，你会觉得哎呀脑海里面都是一个人的灵魂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啊、哦！虽然你完全没有灵能力，但是也会有这样的画面开始出来，就是用我们这个非常有限的头脑跟五官啊，来抓住这个非五官世界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学习伤寒论可能它的意义啊，不只是医病这么简单，就是它对于我们 活在这个世界的很多感觉其实都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那我们下一堂课就来教麻杏干石汤。那麻杏干石汤就是比较常用的大方啊，那这样教起来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